上一次我们将经题介绍出来了，同修当中许多都是老同修，因此我们这一次讲楞严，把一般讲经的规矩就省掉了，所以玄义我们就没讲了。翻译的人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入经文。这部经呢翻来的时候也比较特别，诸位晓得我们中国古代到印度去留学人数不能说不多，年代不能说不久，可以说一切的经论我们中国的留学生都涉猎到，唯有这一部楞严经啊没有人见到过，有听说这个名字没有看到这部经，连玄奘大师在印度啊十六七年呢都没有看到过这部经。所以后来有人说楞严是伪造的，起了这种疑惑。实在讲呢也不是伪造的，为什么呢？这部经啊在西藏藏文经典里面有，诸位要晓得藏文的经典呢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去，不是从我们汉文翻译过去。其原因呢是印度人吝啬，别的经呢可以让外国人学，这个经是国宝，国家是高度的保密，不让外国人学。印度人另法，所以印度的佛法灭掉了。虽然另法了，在当时波罗蜜地法师真正发了慈悲心，他知道中国人的根性是大乘根性，有资格接受这个法门，所以就把它偷到中国来了。偷来相当不简单啊，偷了好几次才成功。前面几次偷渡的时候被这个关口啊像现在海关一样搜查搜出来了。当然他是个出家人，又是个很有道行的高僧，虽然是带了这个违禁品啊，国家查到之后啊当然也不至于判什么样的重罪，就把他扣留了，不准他出国。最后他没办法把这个经啊写成小字啊，真是花了功夫，把自己这个防备啊割开，经藏在里面，再用针把它缝起来，等到伤口好了，这次发现到中国来了，海关一检查检查不到，藏在防备里面呢。这个方法偷出来的，他是从海路到中国，从广州登陆，到了广州他就告诉当时那边些法师们他带了楞严经来了， 《楞严经》没到中国来，名气很大。我们中国人晓得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到了中国，大家欢喜啊！就是印度的国宝流传到中国，在哪里呢？有没有看到法师带东西来？于是再把这个胳膊破开，金卷取出来，不简单啊！那么巴拉米蒂法师，他这一段的历史，诸位可以读一读啊，《楞严经》的一些注解。凡是《楞严经》注解都有，所以在此地我不必一句一句的来给诸位细讲，只说说法师这种精神，这种的愿力。那么那个时候正好碰到黄蓉，黄蓉啊是黄冠的父亲，做过武则天的宰相，父子两代的宰相，他的儿子也是宰相。他不晓得怎么得罪了皇帝，把他贬职啊，贬到广州去做地方官，就是降级，派到广州去做地方官。他就设封去会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一听到有这个事情了，立刻在广州制止寺啊，招待巴拉米蒂法师，金剑取出来，当时不知道用些什么药水啊，把这个血洗洗干净，就在广州啊从事翻译。这一位法师初来中国，不懂中国文，所以梵音呢是用它来译呀，实际上不是他翻译的，因为他把这部经送到中国来太不容易了，纪念他这种这恩德了，所以这个经的主译人呢等于他是一个荣誉的主译人。实际上翻译的呢是弥切释迦，这个人呢早就在我们中国，在我们中国弘法利生，他懂得中国文也懂得梵文，请他来主持翻译。经约一成，法师啊立刻就回去了。为什么要赶着回去呢？多少年来所珍藏的国宝啊流出去了，这一下海关的人员要治罪了，你们为什么没搜查出来，没有尽到责任，要受国家法律的处分，这种处分呢非常之重。法师赶紧回到国家去认罪去，与海关的人员没有关系，我藏在肉里面他们怎么能看得出来啊？学佛的人慈悲啊，去请求国家不要判他们的罪，他们没有罪过，一切的罪过的时候法师一个人承担，回去认罪去了，把这个法宝送到我们中国来。这一种这个苦心说实实在在的，绝不亚于释延庄大师引跋涉流沙了到印度去求求啊。这部经的翻译是在神龙元年，公元705年5月23开始翻译，距离现在将近1280年前，这个时候是唐朝啊中宗的时候，记录就是黄蓉记录的，所以这部经文字之美，在我们中国所译的佛经堪称第一，出自于宰相之手啊。黄蓉虽然在政治上不得意啊，降了级啊，在佛法上得意了。诸位想想，我们中国历朝的这些宰相，有几个人留名于后世？黄蓉因为参加翻译这部经啊， 他的大名就随着《楞严经》流通了。凡是读《楞严经》、研究《楞严经》的，都要把他的历史讲一遍，真正是难得了。他要不从事这个仪场担任翻译的工作，他这个名字谁晓得？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说，政治上不幸啊，佛门上得了大幸。那么这个蚁人呢，简单的说过去了，不再细讲了。诸位请看经文，因为这个很久读不到经文呢，心里也是难过的。所以我们把玄谈呢就省略到今天，我们从经文读起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室罗花城祈愿精舍。那么这个几句就是六种成就里面的一个开端，也是经文续分通续的一部分。一切经一开端都用这个字样，所以叫做通续。通续也叫做正信续，意思是叫后人展开经卷，深信不疑。凡是佛经在文字结构上啊，都分作三个大段落，这叫做三分科判。三大段呢，第一大段呢就是句分。第二大段呢叫正宗分，幕后一段叫流通分。在中国这样分法了，最初是晋朝的道安法师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善知识。当初啊，他把一切经用这个三分分法，还有许多人呢不敢学。到后来印度清光法师的佛地论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，那么佛地论里面的分判呢跟道安法师的分的很相像，于是乎我们中国后来的这些研学佛法的人都遵从道安法师的分法。诸位现在读的这个用的这个本子是带着科判的，是详细的科判。这个科判呢是明朝交光法师他编的，这一个版本是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，上海有一些大居士们呢组织了一个印经会，就是后来的叫做普惠大藏经。这个经没有印得完啊，过去啊讲华严的时候给诸位介绍过，这个六祖坛经啊也是这个本子，是那个时候啊重新把它编排，而且把经文给都刻的汇进去，刻在上面，经文在底下，一目了然。这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 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拍成这样的版本。这对于我们读楞严研究楞严的人帮助啊非常之大。可以说楞严部本里面呢，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版本。过去我们讲楞严经发起翻译，印了1000本，现在我们所剩下来的大概还不到170本，我们留着我们这个道场作为道场里面讲经用的经本。等到我们将来经讲完了，这个经本子可以给大家借用。经没有讲完呢，希望大家这个经本子不要带回去，带一本我们就少一本，怕以后来听经的人啊没有经本子用，这是要请诸位特别原谅的。将来诸位再发心的话，我们重新再印。这个原来的底本呢，我们还保留在。这个三分的分法，在序分里面呢，又分为两大部分，一个叫通序，一个叫别序。通序啊，是说一切经都相同，每一部经展开来都是一样的，有这个字样。别序是叙说这一部经的发起与其他的经不相同，从如是摩文到与大众句，这几句的字样一切经的开端通通都有，所以叫通序。别序是说明佛每一次说法的因缘，佛不会说无缘无故的说法，说法一定有因缘。譬如这部经缘起是由于阿难尊者到摩登伽女之难，佛才提降阿难，把阿难跟摩登伽两个人都找来劝勉他们，换句话说专门对他们两个人来说。当时在会的大众啊，那都是旁听的人，他们两个人呢才是这一次法会的当机者。那么经里面有很长一段的文字叙说楞严法会的缘起，这一个缘起跟其他经的缘起不一样，所以说别在当会与其他的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呢都包括在序分里。第二一大部分呢叫正宗分。宗是宗要，就是一部经里面主要的部分。也就是说正说。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义理都在这一部分里面开始。在本经里面像阿难尊者见到佛之后顶礼悲戚一下，经文很长，在大的段落里面来说正宗分里头第一个大段落，古人所谓其处真心，交光大师的扩判呢是七番破处，两种讲法都讲得通，我们不必固执，两种讲法都行，讲真心也行，讲破处也行，说法虽然不同啊，意思上啊相差无几。接着以后 十番显见，分别真妄，回归万法，归如来藏。以后先说楞严神咒，严厉模式，不但是我难觉摩登前开悟了，证果了，当时在会的大众都能断惑证真，一直到第十卷，佛在念起真修行人在菩提道中必然会遭遇到的障碍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魔障。这个魔障不是说偶尔遭遇，必然遭遇到。佛在本经的后半部啊，将这些事情跟我们说出来。五十种阴魔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，真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！魔现前呢，不怕，怕的是我们不认识他。认识他了，魔就不能害我们。不但不能害我们，魔还可以帮助我们修正。如果你要不认识他是个魔，这个事情就麻烦，我们会吃亏上当，会受他的害。这是佛大慈大悲给我们详细的辨别出，叫我们学佛的人深深的知道确有菩提涅槃。对于三界一真庄严才真正能放下，这些都是这一部经里面的正说，所以叫做正宗分、流通分。流是流布的意思，展开；通是通达而没有障碍。正说完了了，这个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每一个佛弟子都有责任去宣传，这样才能够使广大的众生，不单是在当时，还要流传到后世。目的是叫一切众生断惑证真，叫一切众生成佛作主啊！人人都能够获得广大的利益。第十卷的最末尾，我们这个经本就是最后的本页，那是属于流通分。从我南，若复有人遍满过度所有空虚，应满七宝，持一奉上尘沙诸佛，到坐离而去。这一段经文是教量受持这一部经的功德，劝勉赞叹读诵流传无尽，所以叫做流通分。这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三个大段落，大段里面还有中段，中段里面还有小段，所谓是22重扩判。讲这一部经呢，详加分析，把它的章法结构分析的清清楚楚，由章法结构里面就能够看到 这一部经里面思想的精密，说理说事有条不紊，这在文章里面实实在在堪称为一流的文章。如是这两个字，简单的说吧，这是治法的意思，通指十卷经文。我们现在一册，就是这个一本的文义而言，也是兴顺的意思。古人的著述里头常说儒释之法，是我文佛亲自宣说的，所以叫儒释。我是阿难尊者的自称，经藏是阿难尊者集结的，所以在六种成就里面讲，它是属于性成就。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佛法大海，性为能如，智为能度啊。性是入德之门，不信就不能如啊，没有智慧就不能度。性是开始，智是终极。怎样叫性？性必须言要如理，要如事。所以佛语叫如语者，如语者是从性上说的，事实是什么样子，佛就是什么样，绝不加一点，也不减一点，所说出来的与事实完全相符合，这才能叫做性成就。所谓如是，是说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叫性。不性那就是事不如是，言说与事实啊有出入，不相符合，那就不如是。如果在理论上言辞不为理论，四字道成，言语与理体要相违背，四字之道就不合了。在教学上讲收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所以信之一字在一切行门之首。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信是基础啊，所以以信为先。这是普通的说法。在佛法里面讲如是这两个意思，佛说的理论，佛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一定要符合实相理体，才能称得上啊如是啊。这个意思就高了。实相理体怎么讲法呢？真难讲，讲出来了啊也不好懂啊。本经里面呢，前面三卷半的经文，就一直到第四卷的上半部，就是讲的实相。以后到经中啊，慢慢再去体会去。 要套一句俗语来话来讲啊，经人所讲的真理呀、啊，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不变就叫做如啊。真理决定不是虚妄的，不虚妄就叫做是啊。那么这个理在哪里显现？佛在一切大神经里面开示我们，就是现前一念心的本体。现前一念心我们不难体会，但是现前一念心的离体不容易体会。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现前一念心的心相啊，或者这一念心的作用啊，虽有体会也不很深，但是不难体会。我现前心里动个念，自己晓得有个念头，既有个念头，那个念头是什么样子的也能晓得。我想一个人，想一桩事，那个人的样子，那个事的样子就浮在这个心相上，所以说不难体会。这个体会得很浅，没有深度啊。可是那个心的离体呀，就不容易体会。而大乘佛法里所注重的呀，就是一念心的离体。离体在佛学名词上叫自性，或者叫本性。一切大乘经都不离开自性，说理论说方法都是以自性为目标，无论是长说、短说、深说、浅说，都不离自性。所以这个一切经开端有如是我闻啊，有如是这两个字呀。大经文字长，说的比较多，说的详细一点。小部里面文字短，说的简要，除了简繁之外，在义理浅深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略而已。除此之外，可以说无二无别。本来呀，我们讲堂建立之后，为了戒引本地区新同修啊，我们选一两种小部经来讲，也许是我们大楼啊没有完工的关系，本地学佛的同学很少到我们道场来，这也是因缘还没成熟，慢慢的去等待啊。缘没有成熟呢，我们就不妨啊研究几部大经，对于老同修啊有很大的受用。所以我们决定在《阿难问世佛戒凶经》讲完了之后呢，我们选《金刚经》来讲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信宗东西都可以连得起来。星期天的六祖坛经，我们星期六晚上的楞严，以及华严、弥陀经、疏钞这些经的理论与修法了，都能够扣得起来。我们有个两三年熏习的时间，不怕没有成就啊。机缘非常之难得，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把握住，在最短的期间当中，我们求这个明心见性。 我们念佛希望念个利益心不乱，我们就得大自在。如是两个字，要就本经来说，经文虽然我们没有读到，经题里面呢，已经将大意介绍出来。首楞严的意思，一切究竟坚固啊，这是如的意思。严离一切断肠邪见呢，那是是的意思。这是我们本经所讲的。还有像经里面所讲的，一切诸法本无生灭，皆如来藏，这是如的意思。这一段的开始太好了啊，将来讲到经文呢，希望同学们要好好的注意到。经文长当然不时短时期会讲得到，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经都有连带关系。星期天的六祖坛经跟楞严经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可以说是楞严的精华，可以互相转注，拿坛经来做楞严的注解，拿楞严来做坛经的注解，不难开悟啊。尤其我们这一次看到抄袭原本，你给一般经本比较比较，你就看出来了，连经佛宝的坛经前注里面都错误好多，十大段的标题意思就错了，那这是像一般作文说文不对题啊，怎么能把六祖的意思显示给我们看？这一次我们随着开悟谢函呢，每一位同修我们都赠送一册，谢函呢也附带着我们开幕的收入支出的真心，同时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课程时间表都在里面，希望同学们呢自己不要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时间，同时要有亲戚朋友学佛的或者对于坛经有兴趣的，可以在星期天这个时间呢到我们道场来一同研究，必须要真正的用功夫参究一切诸法本无生灭的道理啊。在本经里面说一切诸法皆如来藏啊，这是如的意思。佛又告诉我们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了，这是是的意思。这是宗本经来解释如是两个字，这是心成经。莫文，莫文呢是文成就，莫这一个字莫难尊者的自称，佛法尤其在大乘佛法里面没有我执啊，小乘须陀洹就破了我见，楞严会上难道还有我执的人吗？当然没有，没有而成我，最顺世间人的称法，为了说话方便起见，凡夫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我难晓得这个身无我啊，但是随顺众生也说这个身是我，随顺众生而说的，虽然随顺，违不违背真理呢？不违背。如果违背真理随顺众生，那个不是佛法里面讲的随顺， 那是迷惑颠倒啊。虽然很慎重真呢，皆不为自信的体用。佛在大经里面讲八字在我，所以我是大自在的意思。像佛有大神力，有大智慧，所以才能够随心应量。楞严经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俗之量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佛就现什么样的身相。早晨讲华严的时候也给诸位说过，佛的自在不可思议啊。我们这个身相啊，在这一切的生命当中是个定的形的，不能随众生心。诸位在佛门里面常听到一句话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故得解。这个是我们的常识啊，没有办法想象得到。佛在讲台上说法，中国人听是讲的中国话，日本人听是讲的日本话，英国人听是讲的英国话。佛到底讲哪一个话呢？佛是哪一个话也没讲，哪一个的人听都是他本国的话。妙啊，这叫大自在呀！没有到这种程度都不叫做自在。这是我们常听的华严里面还跟我们说，佛的身相也是自在的。我们中国人看佛，佛是中国人的样子，很亲切，佛的样子是像我们中国人的。日本人看佛，佛长得很像日本人。非洲的黑人看到啊，佛是黑人，佛同样坐在那个地方，把各国的人都集中起来，叫他们看看佛像哪一国的人都像是我们自己本国人，实在是妙极了。这个叫做自在啊，这才叫做啊，那真正华严经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，我们做不到啊。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，大概我们连做梦也没想到，哪有这种奇妙的事情呢？实在讲啊，你要把道理明白了就不难懂。我们所以不能够变，我们用的是妄心呢，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所以不能够啊随机应变。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而随顺一切众生的分别执着，所以佛现的那个相现而不现，不现而现。佛的音声也是如此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这才得大自在啊。这在佛法理论上啊绝对讲得通的，理论上通达，如果我们认真地学习，我们也能够办得到。所以佛在大经一开端，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并不是说他独有啊，我们没有啊，佛不是这么说的。佛说我们大家人人都有，为什么这个德用不能现前呢？两种障碍，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，皆因烦恼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诸佛菩萨千言万语说明这个道理，劝我们不要妄想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。妄想分别执着心断了，诸佛菩萨这种境界就现前，这叫做自在我。 也是经里面常讲的，见了性以后转识成智，确确实实有常乐我净这四种德了。没有见性的人绝对没有这四个字，见了性才看到常乐我净。所以说是见了道之后的人呢，有真我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如是我闻呐，我们凡夫概念里面的假我啊，圣者门概念当中是真我啊，同样是称我啊，有真假两种不同的意思在。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说明常乐我净，有个简单的讲法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也简略的把它介绍出来。所谓常，是永远不会变改的意思，就叫做常。那我们同学们细细的想一想，这个世间一切万法，哪一样东西是不改变的？除了虚空以外呀，都在那里改变了。动物有生老病死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。既然会变，所以叫无常，万法无常。虚空会不会变呢？虚空会变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虚空会变。万物质会变无常啊，我们能觉察得到，虚空无常我们觉察不到。佛告诉我们，虚空还是个生灭法，何况虚空里面所含藏的万法呢？若怎么讲法呢？乐是指没有生死苦才叫做乐，生死之苦佛跟我们讲有两种，两种里面呢，我们实在是太粗心了，只注意到一种而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种，只注意到那个粗的现象，没有注意到微细象。死就是一个生灭，是个生灭法了。要晓得那个死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死啊，都处在这个生死之中啊，这叫做变异生死。诸位要晓得，人会衰老，一年比一年衰老，期待是一年，一月比一月衰老，再微细观察，一天比一天衰老，一刹那比一刹那衰老啊！几个人觉悟到了，一般人的觉悟，一年一年他还不觉悟，十年啊，这一个阶段会觉悟了。哎，我这个身体啊，不及十年前了。是在讲，这不是十年突然之间有个变化，不是的，天天在变化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天天在老啊，天天接近死亡啊。一切众生可以说没有例外，从出生那一天起，一直就像坟墓里啊，直走啊，绝不转弯，紧紧的不得了，停一停他都不肯停，干别的事情肯停啊，往死亡这个道路上紧紧不懈怠啊，这个是真实话。你要能够观察到这一点，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了，那个贪婪的心自然就淡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天往坟墓里面跑，一天比一天接近，到最后啊，世间法里头一样东西都带不走，沾染到一身的罪业，那又何苦？ 所以悟了啊，事法里头没有乐啊，只有苦啊。说到这个地方，许多对佛法是半通不通之人，断章取义之人，听了这一段，看了这一段，佛教不要去学它，消极啊。刚才讲了，佛教里这个真正的常乐我净，那不就是积极的吗？现在说的是我们世间相啊，确实是如此，事实是这样的，怎么能说是消极呢？什么叫做净？身上洗得干干净净，衣服穿得干干净净叫净吗？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叫净。真正的净呢，心里面没有烦恼，没有妄念，这才叫清净。心清净了，境界就清净了，相随心转了，烦恼无明断尽了，这才叫得到清净。这一个意思与我们修净土的人关系非常密切，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心净则土净，心不清净不能取净土啊。那么修净土的人必须要断烦恼，必须要破迷惑，破迷需要智慧，断烦恼需要定功。所以修定修慧其目的是达到清净心，心清净与净土自然感应道交，这是净的意思。我佛法对于我这个定义是指的自在，自由自在，这才叫我啊。所谓法自在，佛给自在设为八种。第一，一个身呢能变多身，这个自在啊，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分身乏术啊，不自在啊。下一个星期高雄那边请我去讲经，我要去10天，我不能分个身去啊，这也讲，那你分个身到高雄去，那我就自在了，办不到啊。第二个意思是一身呢遍满大千世界，就现大身，我们也做不到啊。第三个自在啊，是飞行自在，我们现在到哪个地方去，要坐车，要坐船，要坐飞机，耽误好多时间。诸佛菩萨得到自在我，念头想到哪里，身就在哪里，不比那些交通工具啊，用不着那么麻烦，念头一想，人身就到了，这个自在啊。第四个意思是水类化身，同一个地处，不是变化了每一个自己这个分身呢，不是随类化身，人中有我人身的，畜生里面有我一个畜生身的，六道里面道道都有身，都在一起，在一个地区同时同处，现六道之身，为六道众生同时说法。第五个意思，诸根互用，我们现在眼能见耳能听啊，耳不能见眼不能听啊。大佛菩萨说六根互用，眼睛可以见，鼻子也可以见，耳朵也可以见，耳朵会听啊，这头顶也会听，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有六种作用。这些我们看到好像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似乎都是神话，是在讲，在理上讲呢，是讲得通的。 有理论的依据，我们自己有障碍，不能达到。佛跟我们说，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本来就有这个能力。第六位是得一切法如无法想，虽得一切法了，心地清净，丝毫不染。第七个意思，说一句偈的意思，无量无边，有这种能力。一句偈是最少的，四句经里面任何经本四句话，要把这个意思完完全全说出来，无量界都说不完。我们初学讲经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经本一打开无话可说。早年呢，大专讲座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在台中，那个时候老师讲这个十四表，讲完了之后下了课啊，利用课余的时间，我给他们温习，叫他们每一个同学站起来把老师所讲的复讲一遍。老师讲的呢，一讲啊要差不多用一个半小时，他们的能力啊，从头到尾一遍讲下来啊，需要多少时间呢？讲的最长的五分钟，讲的最快的不到一分钟啊，一秒就讲完了。那个时候大学生啊，讲的最快的怎么讲？照表念念就完了。那当然不要一分钟就念完了吧，无话可说啊，四句的意思啊，无量界都讲不完了。这个是见理之深啊，才有这种殊胜的能力。最后一种，身遍满一切处啊，犹如虚空。要说一个身体轻，还说得多余，还说得过分。具足这八种，才叫做大自在。我们每一天念心经，开头一句话，观自在菩萨。那个观自在菩萨就得这个八种自在呀。八种自在是果，他怎么样得来的呢？有修因，他用什么方法修的？上面那个观就是修行的方法，观是观照般若啊。在一切法里面，他能够用观照的修法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那么我们对于佛讲的这个八种自在羡不羡慕呢？非常的羡慕。怎么个观照法呢？楞严经里面借时用根就是观照般若，我们就在自在。那就是说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要以六根根性去接触，不能用六识去接触啊！用六识不自在啊！常乐我净这四个意思通通没有。如果我们用根中之心去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常乐我净这四个意思通通具足。所以闻，我们要用闻心去闻身性，他怎么不开？当然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眼见色，要用见性去见色性，不要用眼识去见色尘呐。眼识是暗，色尘也是暗，不会放光明啊。用眼识欲是迷是暗，如果能够换一换，用见性见色性，见性色性都是觉，都是光明的，所以才能够得大自在。佛在楞严经里面就是说明这个理论， 教给我们这个方法。这个理论要是得到，方法会用呢，我们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。观世音菩萨他用这个方法，心经里面观自在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，观自在是说他自己的成就，他是以观照般若证得大自在。观世音是另外一个称号，是讲他利益众生，度化众生但建立的，所以是临身救苦啊，大慈大悲。所以说从自己成就这一方面，他的名字叫观自在，从利益众生普度众生这一方面来讲呢，我们尊他叫观世音，两个名号是一个人呢，也就是一个名号是从自行上建立，一个名号是从化他上建立，这叫我。那么阿难称我，与八字在我不相违背，所以虽然恒顺众生，又不违背法性离体，这才叫随顺。恒顺众生违背了法性离体，这不叫随顺，那叫堕落，那叫退转啊。随顺是精进的，不是退转的，随顺是向上的，不是堕落的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不可以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误解了，错用了。这就是经上再再所说，佛法无人说，罪智不能解。往往我们错解了意思，错用了功夫。闻在此地是亲自听到的教诲，不是辗转的传闻。文殊菩萨《简贤圆通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此方真教体呀，清净在英文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导师都是以音声为教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说法立身，孔老夫子教学也是以音声做教体，夫子没有著书啊，没有留文字给我们，述而不多啊。论语是老夫子过去之后觉僧把它记录下来的，所以孔老夫子教学的教体跟释迦牟尼佛所用的音声教体啊不谋而合。那么这是讲到我闻，这个里面还有疑惑，疑惑在哪个地方呢？释迦牟尼佛成道那天起就开始说法立身，但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阿难才出世。那么阿难尊者也称是如是我闻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法他都听到了吗？都听到。怎么听到的呢？第一个问题下一次再给诸位解答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